我都话啦，唔系净我一个想要张相，仲有人有兴趣啊！嗰张相，你想办法揾翻嗰张相啊！我想睇下嗰张相里边咧，究竟混啲嗰个情况里边咧，我真系想睇下抽丝剥茧咧，究竟啊喺亚视里边系咪真系有鬼咧？我又想睇有冇鬼啦！啊，另外啲人咧想睇下当时啲人咧混啲嗰个反应点样啦？啊，咁啊，除咗暴跌啦，嗱，暴跌其实本身恐唔恐怖噶？ 暴跌其实冇嘢， 冇嘢嘅，一部正常一部跌嘅， 四面都有镜咁样。 系四面都有，但系因为有啲跌咧个布局啊，或者可能啲灯光比较暗咧，就会恐怖啲。你都有够光猛嘅， 系光猛嘅。 啊，咁啊，亚视里边有冇啲恐怖嘅地方嘅？有冇啲大家去到嗰度咧，都觉得嗰度好阴森恐怖嘅特别？ 其实真系好想带啲人入去参观一次，即系咧，因为咧而家见到其实咧成个电视台啦，都可以话系真空嘅状态，即系冇人翻工咁样， 即系鬼多嘅人啦。 系啊，其实真系我真系想。真系喂，如果真系搞咧，真系想搞个 灵探 灵探嘅一个旅程俾大家，可能入去睇下。嗯、但系我唔知道，应该都唔可以，唔可能。 可以啦，唔可能。 咁我就试过啦，我自己有一日咧，我翻工咧，就自己走去拍咗条片。咁、嗯、我拍咗一分几钟咧，都系成个地方都冇人，不断行，不断行，都系行唔到，见到有个人出现啦。咁、嗯、咧，其实喺之前未话呢个出粮风波之前咧，其实我自己都成日即系要行去唔同嘅部门啦，咁有时去做其他嘢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咧，有时个主管问我：，喂，你去咗边啊？去咗咁耐啊？跟住我唔系啊，我头先荡失咗路啊。跟住佢话吓，点会荡失路噶？喺隔篱嘅啫。跟住唔系，我真系搵唔翻翻翻嚟嗰条路啊！即系我系因为佢个厂系大到咧，你就算喺隔篱本身要录 CD 嗰个铺，即系要嗰个部门咧，你都要搵好耐先搵到佢。佢喺个角落头再角落头要转到好入嘅。咁跟住之后咧，我有时又唔知点样翻翻出去啦。咁翻翻出去嘅途中咧，会经过好多地方，即系唔同嘅室啦。咁嗰啲室咧出边咧，硬系咧地方咧，一定会有啲积水喺度，即系啲比较低层啲少少嘅，即系喺一楼嗰啲地方咧，咁有啲报警厂咧。譬如假設有個節目錄完之後啦，咁、那個報警就係唔會嘥咗嘅，佢哋就係收藏喺一個報警廠嘅物體啦。咁好大嘅，係直情係呢間電視台幾耐歷史咧，佢都放曬唔同嘅報警啦，搭曬一塊一塊一塊咁樣喺嗰度嘅。咁但係嗰啲報警廠下面嗰啲報警個地下咧，又係濕咗一灘水喺度嘅，即係明明嗰度係冇落雨啦，同埋佢有啲抽濕嘅風扇放曬喺側邊吹，即係咧我就覺得咧，我次次經過嗰度咧，我都會覺得哇好～线啊，即系争啲线亲嘅情系，同埋系有啲寒嘅心，即系个人系即系 嗰个环境令到你入到去就觉得好寒， 系、啊。 但系你话好湿咧，会唔会因为嗰度始终都近海咧，会唔会潮湿嘅啫？即系定系 呢个真系唔排除， 零零舍舍净系嗰度湿，第二度唔湿嘅咧？ 真系净系报警厂嗰边系特别湿嘅。我次次咧，因为我哋要落去后门度搭车啦，咁有啲即系我哋有啲穿梭巴士嘅，咁每次就经过嗰个报警厂啦，咁我个头咧无啦啦成日有一滴水。哇，好濕啊！即係搭咗我個頭度，但係嗰日 係唔係淨係搭地濕嘅，即係上面都濕埋 滴水啊！ 係 直情滴落我個頭度， 咁啊真係好濕啊！ 好恐怖嗰度，即係直情一大要。 如果下次滴落嚟摸一摸，原來係血嚟，咁你會點？ 我即刻会大叫咧，应该冇啊！但系好似嗰次真系水嚟嘅，吓亲。咁跟住我点我其他同事都一齐搭车噶嘛，跟住佢哋都湿咗个头，即系唔系净系我一个。我怀疑其实嗰度其实湿晒都冇人走去正视嗰个问题咯。唔知点解嗰度系真系永远都系湿嘅。 系会唔会嗰度又系啲阴气聚得重啦、啊？咁啊，讲到阴气聚得重咁计，一般人都会讲到厕所啦。传说啊，亚视嘅厕所都好似啊，你第一讲你就咁。咁興奮咧，係咪裏邊廁所有啲好即係令你畢生難忘嘅嘢咧？ 即係我覺得咧，你未見過一個廁所咧，係可以令到你日日都有唔同嘅心情啊！去嗰度，即係咧，你有冇試過去廁所冇紙巾？ 然后你整个厂里面没人帮到你啦，即系你 咁样系咪有鬼第二支咁嘢攞去用啊？ 系直情系你会觉得唉死啦，点算啦？点算啦？点算啦？点算？跟住之后咧，我试过啦，就有次咁啱，真系我个衫袋里面有张用过嘅纸巾，因为系真系我冇谂过会翻到去每一个厕所里面都冇，厕格里面系冇纸巾，平时系一定会有个清洁姐姐帮手换啦。咁但系次次即系有好好 random 嘅呢样嘢，突然之间我见到个清洁姐姐问佢：咦，你出咗粮啊？系啊，净系出咗呢个礼拜咯。跟住佢净系呢个礼拜翻工，然后下个礼拜佢又话唔出粮啦，跟住又唔翻工。咁跟住之后咧，我哋系每日都要睇住个厕所做人，即系冇诶，知道一定有粮出啦。啲姐姐翻工一定有粮出啦，啲水有人换啦，一定有人出有粮出啦。因为试过系直情成个礼拜都冇人换蒸馏水啦，我哋系一滴水都冇。然后试过要跑到去二楼有一个后楼梯嗰个位咧，有一个蒸馏水嘅水机，跟住嗰个。主管咧，咁另外嗰边嘅导演嗰个部门有个主管咧就话：你唔可以攞你嗰啲水噶，我啲水系净系俾我哋啲导演嘅咋。 因为啲水液好珍贵， 系好珍贵，系整翻一桶咯，成个厂。 咁个厕所里边系咪即系本身嚟讲就嗱、本身就阿姐小清洁啦，咁梗系污糟噶啦，好正常噶啦。咁其实如果喺一个正常时间，即系话未曾发生呢啲事嘅时间，咁个厕所会里边又会唔会即系俾咗一种气氛，你都系？即是叫做几恐怖或者啲人唔想去嘅呢，但除咗污糟呢样嘢唔好计 呀。污糟呢样嘢之后呢，另外一样嘢就係有啲恶臭。我唔知点解呢，类似呢之前十二月嗰陣呢，我仲记得好清楚记得嗰陣恶臭。即係我係直情係行入去每一个厕所里面都冇任何异物啦，即係点解会有陣味嘅呢？但係嗰陣味係持续咗起码一个 月。似唔似原本厕所嘅味道？ 唔係嗰啲味道嚟嘅，即係。 你种味道你闻过未呢？曾经。 又好似。即系混杂咗一啲唔知咩气体咁样，有阵好臭嘅味咯。即系我形容唔到啦，但系嗰时系直情有一排系直情，我急啊！但系都系唔好去呢个厕所啦。我都系直情系去出边，即系另外佢哋有两边嘅，咁里边厂咧忍唔住先会去嗰边嗰啲啦。如果有时真系忍得住，你咪完咗成个节目之后，你先出去出边二楼啲大堂嗰啲厕所咯。 但系因为咧，我问题咧就发生厕所咧就变咗有少少嘢咧就冇办法去理。理解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有鬼出现的地方都会有一些臭味的。但是问题呢，你发生件事就在厕所里面，因为厕所里面有臭味传出来有天公地道。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们又不可以单凭臭味去估计厕所里面是不是有没有东西。但你有没有听过有同事或者不是你们部门也好或者是戏剧组也好去厕所发生的事呢，或者厕所遇到一些灵体呢？ 我聽過，其實是其他國語組那邊的同事說的，就說有些女仔入了廁所之後是好像見到有些人，見到有個人在後面的，但她又沒有確實說那個場景是怎樣，即總之她很害怕立刻出廁所。其實那天是好像只剩她一個人，即已經走了，那些同事走了，剩下她一個廁所，她就說那天 是不應該有人的啦。 是啦是啦， 入到就發現有人有冇話喺度做緊咩？照緊鏡啊，通常都係咁。 係啊，照鏡咯、啊， 真 係照鏡。 我俾佢講中咗啊！真 係，真唔知點解喎，次次都去聽啲鬼故，都係 即 係 佢入到有個人就照緊鏡，跟住佢就覺得即係佢唔係人。 佢又冇好 exactly 講翻成件事係點樣啦，佢就話好驚咯，即係 好驚。但佢冇選擇繼續去。 我唔記得啦，佢好似走咗啩，唔知。 因為我曾經遇過一個 case， 就係有個人就係話入到去見到係啊，又係有個女鬼喺度梳緊頭，但佢唔理佢，照去廁所，去完就走，因為佢覺得我真係急，我要去廁所啊！佢喺度我冇人法，但我覺得呢個人就好勇敢嘅，當然係啊。咁我想睇下你而家你呢個 case 嗰、那個，入到去一個廁所裏邊，我廁所係咪黑掹掹嘅啫？本身啲燈光夠唔夠噶？ 其實佢有時可以唔開燈，因為佢靠嗰啲咧。上面有啲窗嘅，咁嗰啲窗就即系都光猛嘅，咁就照到入嚟咯。 即系其实咁样计，即系个光线唔系好足够啦。 系啦，系啦，系啦。 哦，咁通常仲要阴气咁重，仲要系呢一个灯光唔够嘅地方，咁样仲仲要系一个咁样嘅传说中嘅一个即系一个叫做之前一个煞灰嘅地方咧，咁样惹到一啲灵体嚟咧，就真系唔出奇。同埋咧如果你有機會聽下我的靈界冷知識裏面提到一種鬼就叫做食糞鬼，一種鬼就叫做屍便鬼，兩種鬼都是專門大便來 埋手嘅，系啦，即系喺大便嗰阵时候咧，就会遇到呢啲咁嘅鬼嘅，因为佢哋嘅食物就系呢啲咁样嘅粪便。 咁即系如果唔冲厕嗰啲就 唔冲厕好危 险， 但系咧，尸便鬼有少少唔同，尸便鬼咧就会佢就最主要食嗰阵气吓，啱啱新鲜出嚟嗰阵气嘅啫，佢就唔系真系食嗰个粪便咯， 哦， 唔系食嗰个粪便咯，而食粪鬼咧就真系会食嗰个粪便咯，系有会有分别嘅呢样嘢，系啦，就好啦，咁啊，我哋讲完亚视啦，就系啦，就系呢个叫做。诡秘电视台啊，大家听完咧部分咧都未听得晒嘅、 嗯， 究竟点解亚视咁诡秘？啲呢点解会无端端啊？明明有电嘅都会无啦啦停晒咧？究竟系同啲系咪同灵体有关咧、 嗯？ 啊，亦或者系呢个厕所传说中亚视嘅厕所系好恐怖嘅？究竟原来大家听完之后，原来发现咧佢嘅恐怖咧系污糟邋遢咧，冇纸巾咧系更加比灵体更加恐怖嘅。原来、 啊、人更加恐怖， 人更加恐怖个鬼啦。好啦，咁我哋可以讲下阿 Vivian 你其他、嗯。他的一些靈異經歷這樣，你有什麼跟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 其實呢，我很多時候都是聽我的朋友說一些、鬼故啦，但其實我自己有親身試過，有一次呢，即是去一些比較偏遠的島嶼，譬如長洲，即是長洲這個地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鬧鬼鬧到、 哎、又是長洲啊，我們上個星期的那個嘉賓都是講長洲啊， 是 啊，這麼 巧，他說的話不知道跟我差不差、 啊、我想不同，他說的那個 case 比較特別一點。 哦，那我就是我自己啦，咁就同一班小學同學去 camp 啦。咁你知小同學唔見一派咧，就好多嘢講，即係你成出到嚟，雞都唔斷啦。咁夜晚咧去 camp， 咁一定會沖涼啊，去洗手間噶嘛。咁喺洗手間嘅途中啦，咁我已經開曬燈，開曬熱水爐啦。咁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即係準備沖涼嘅時候，咁於是咧個燈咧就自動熄咗嘅。咁我以為有個同學玩我啦，出邊做乜熄燈啊？咁跟住我就有啲嬲嘅。但係咧我又問佢哋：，喂，有冇人熄燈啊？出邊？跟住佢哋冇人講嘢喎，出邊好嘈，即係佢哋係自己玩卡 game 啊，即係自己喺度玩緊Q 啦嗰啲嘢啦。咁佢哋就完全聽唔到我講嘢。跟住咧我又咧即係自己喺度好惆悵咁，啊應唔應該即係行出去咧，或者著翻衫行翻出去咧？咁但係又諗緊，啊又唔想咁傻喎，咁傻仔又著翻衫又行翻出去，跟住我於是咧就裝個頭，即係真係忍唔住啦，就出去裝個頭話：喂，你哋有冇人熄燈啊？跟住佢哋就話：嚇冇喎咁樣。跟住我再閂翻門，盞燈就真係自己開翻喎，即係唔知係真係老得滯啲電力故障定係點？ 係 真係。嗰下就嚇到驚驚，因為本身已經聽過好多呢啲鬼故，我又唔信，跟住自己咧就真係撞咗一次咁樣類似嘅經驗咯。 係，咁我想問咧，你啊呢個撞鬼經驗裏邊咧，其實會唔會因為我成日覺得靈體唔會無端端咁樣嘅出現噶嘛，咁我想問啦，喺呢個撞鬼經驗裏邊，之前有冇話發生過啲咩事咁樣嘅咧？啊、令到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咧，或者之後又會有啲咩嘢嚇？你覺得係會同呢件事有關係？你自己有冇去聯想過嘅咧？ 我哋嗰晚咧，其實發生咗好多有趣嘅事嘅，即係譬如我哋之後啦，咁我哋出翻嚟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喺度玩咧，罰一啲人，即係玩輸咗遊戲咁啊罰人啦。咁、我哋咧就去咗一個，即係我哋個房裏邊就比較大，咁有個露台嘅。咁我哋咧就韞咗，即係啲同學中意玩我同埋另外一個男仔嘅。咁佢哋就韞咗我同另外一個男仔喺出邊個露台出邊喎。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兩個咧就好尷尬啦。咁但係又韞住咗我哋啦，即係又唔開翻對門喎。於是成班人走曬，跟住我勁驚啦，又係好驚，即係成日自己嚇自己咁樣。跟住之後最尾係因為我真係嚇到就喊咁滯啦。跟住佢哋就先開翻对门俾我啦，咁于是咧，咁、那个男仔唔知系咪俾人玩得多咧，佢就黑晒面，咁啊落冲咗落楼啊，即系佢完全系冇再同我哋玩啦。咁我出翻即系我哋行沙滩附近嚟嘅，咁佢就自己一个 即系东湾啦，而家长洲啦。 咁佢行到沙滩出边咧，佢就发现咧有啲咧。佢翻翻嚟嘅時候，佢就面青口唇白咁同翻我哋講：哇，唔得啊！出邊有啲好大好大嘅嘢咁啊！跟住我就話：好大嘅咩啊？跟住佢話：好大嘅狗啊！咁跟住之後佢咧，我哋成班人笑佢嚇、啊、有咁大隻狗，佢形容係咁大，即係只狗係咁高，即係又話鬼故王咁高嘅狗喎。咁我哋就話嚇、啊、又冇啊， 有冇一隻咁高嘅狗啊？冇可能。 跟住係 咪只狗企咗起身先？如果只狗雙腳企咗起身，如果啲大狗例如金毛嗰啲咧，佢、雙腳咁企咗起身咧，其實即係高過我都唔出奇添，唔好話我咁高，係啦。但係如果你本身只狗四隻腳趴喺度都高過我就呢匹係馬嚟㗎啦。 跟住我哋成班人就跟住出去啦，睇下有咩啦，係咪真係你講笑咋？點解咁大隻？點知係乜都見唔到咯？ 係， 即係佢唔知係咪 K can 就是自己走去不知道见了什么东西，就告诉我们有只狗，跟着就说很大只的，那么高大，我们就不如这么浮夸的言论就走出去看了，但是又没有东西，跟着他说、不是啊，你真的有啊，跟着之后我们就整班在摸不着头脑，跟着这件事是笑到我们现在隔了差不多我想五年，就是 大家都大学毕业了，跟着都还说回来拿出来笑，他为什么当时会这样说有只狗那么高呢，即是他又讲笑咯，即是我们在这里讲回这件事，跟着他都是生气为什么我们不信他 哦 是 啊， 这样的 事那样真的是即是比较即是怎么说呢， 我可以说他见到那只狗究竟是不是一个实体、大家不知道，可能是被幻化出来的、因为你大家见不到嘛、你没有人见到嘛、 到 也都或者可能就是、一些灵体对他那个在那个即是在那个视觉上面有一些骚扰、令到产生了一种幻觉， 是都不灵、 这种幻觉呢就出现了之后呢就、他自己很深信有一只咁高大的狗，其实都不合逻辑、一只咁 高大的狗是完全即是很难去想 象，即是没人信他，真的正常、 这个就在长洲里面发生了，就、之后那晚你留了一晚， 我们就留了一晚 之后就没事了， 冇事。 翻到嚟有冇人又话嗰啲咩唔舒服？通常好兴噶，就话哇撞完鬼啊，跟住又会有人唔舒服噶。你 面有上白嗰啲啊？ 即系话病啊，通常都咁样噶。 我哋冇跟进咯，可能因为我哋、 可能有人病咗，你唔知 道。系啦，即系冇人问，冇人问。 系 呢样嘢。 咁、庆幸啦，咁大家都唔想有事发生嘅吓。咁、除咗喺长洲之外咧，听闻你仲有好多旅行嘅。 经 验经验，这些不是普通的经验、 其实大家都应该听过呢，即泰国啦，就有个泰国其实很多这些鬼神的故事啦，我的朋友呢就很喜欢去泰国，因为他们觉得泰国又便宜多东西吃、他们就有一次就去了这个比较偏僻的清迈啦，比较少人去的台、即比较台、泰北那边的地方，咁跟住之后咧，佢哋就话咧，咁佢哋有个旅馆咧，咁、那个床下面咧就好正常会放本圣经嘅，因为佢哋 喺床下面放， 即系佢哋系应该台，我唔 通常都系柜桶，即系床头柜嘅柜桶，通常都 系 啦。如果床下低放咧，呢间房一定有嘢走得噶啦，系啦， 即刻调房。 你见到唔合理嘅本圣经摆喺嗰个位，一定有问题嘅、你仲唔走？唔走有鬼啦，系啦。 可能他们调不到啩，定唔知点啦。 但如果你在个床头柜里面就很多间都会有。 哦、正常的咁佢哋就系咯，总之佢就因为我之前住的泰国嗰啲酒店又咁啱系冇放圣经，即系我住嗰只啦。咁但系 而家新嗰啲都好少放。 应该唔会，系咯。 而家新嗰啲，因为你放咗仲吓亲人啊。 系啦。 啊，佢原本谂住咧放咗谂住俾人定啲啊，点咩？你放咗仲更加吓亲人。 咁佢哋知咧，我个 friend 咧就好港女啦，即系好中意一有啲咩影下先咁样。咁佢又攞部 iPhone 啦，咁佢部 iPhone 其实跌到个 mon 都爆埋嘅，但系都冇事，都继续用到嘅。咁但系嗰晚咧，佢就好唔好彩咧，一上影相嘅时候咧，成个 mon 黑咗。咁佢谂住继续开翻机咁冇嘢啦。点知佢之后嗰五日都用唔到部电话啦。跟住我哋就系咯，不断即系有人会 WhatsApp 佢噶嘛，问佢喺边啊？但系点解见咗几日都冇 on 个 line？ 跟住佢不断就系用呢个 Facebook 同我哋讲：喂，我电话坏咗，你用 Facebook 揾我啦。咁 佢电话坏咗都，佢用电脑上 Facebook。 系啦，咁可能咁啱佢个 friend 有电脑咁电话咁样，即系用。用了他的电话去 up 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佢最尾就翻到嚟香港啦，佢就同翻我讲成件事咧，就话好恐怖，即系佢一影嗰啲嘢嘅时候咧，佢部手机就自动熄咗咯，系直情系熄咗五日之后，佢翻上飞机上面搭紧翻香港嘅时候先开得翻。即是神奇到巧到一个点，即我觉得他都形容得几咩嘅，他说他从来都没见过的，但是他都是那次之后他都开始顺顺地是真的有这些东西这样。 是这样，但是在这里即最主要都是讲那个即有部圣经，但那部圣经不关系啦，成件事没关 系的。 是，但那个电话，但是我问题很简单，就是你电话坏经常都会有的啦。 是 啦，那么是不是一定可以同一啲靈異嘅嘢掛到勾咧？嗱，電話壞咗嚇，你話佢電話個 mon 跌到爛曬啊嘛，平時用得噶嘛， 真係嗰 可能係咯，佢跌到爛曬，跟住咧一路都未人壞，去到捱到去嗰一刻啦，跟住就壞咗啦， 係啊， 咁樣咧就唔出奇，因為咧有個 case 我聽過咧，就係咧類似嘅，就係話咧佢又係咁樣跌到個 mon 咧就壞曬， 化曬， 係啦，跟住咧我電話咧係開得翻著嘅，時候之後用下又用唔到咧，用到有一日用唔到，但係突然間個電話咧又開得翻著啊， 但开得翻仲有时间咧，神奇嘅嘢就发生咗啦。佢发现咧，你好想知道？佢发现咧，里边个电话里边全部任何 setting 都唔系佢嘅 setting， 即系所有 apps 啊、摆位啊，全部嘢都唔系佢啲嘢嚟。跟住佢觉得可能个电话跌到疏疏地啦，因为有啲 apps 都冇装过嘅，又有、有啲 apps 咧佢系装咗又唔见咗吓。咁、佢就有，但系有啲 apps 通常人都会有嘅，例如 WhatsApp 啦、Facebook 啦呢啲 apps 咧，佢有。 哎， 有。咁啊 ，K 又会睇咯 ，K 又睇 account 唔系佢。 我真的觉得有个可能性的，就可能他的 Apple ID 被人用了，跟住有 iTune 又。 但是你的电话，但我问题就有少少特别，就是电话一路跟住身、其实电话是好地地的，他我时间很短，电话是一路正常， 是 一路正常，跟住跌，他曾经跌过来啦，咁一路都是裂了，没理到 的 mon， 咁用到有一刻啦，我电话是时候熄了啦，啊，跟住呢个电话中咗个 mon 唔掂喎，跟住咧就做啲好低能嘅嘢，就话去拍下佢咁样啦。跟住咧，着得翻咯，但系着得翻之后咧，里边就发生啲咁，即系前后嘅时间咧，讲可能讲几分钟， 系啊， 啲嘢全部唔同晒。我 account 又唔系佢嘅，我 account 系边个唔知嘅， 系啦系啦， 完全唔知嘅。咁啊，佢就试啦， 连 account 都变埋， 佢就试啦，因为佢 WhatsApp 里边咧有好多同人倾紧偈噶嘛， 系啊， 佢就是但打啲公仔落去咧，睇人哋回复佢咧。佢即係佢如是者，佢見到佢又喺個 chat room 裏邊，唔係 chat room， 即係喺每一個唔同嘅聯絡人裏邊咧，對話聯絡人裏邊咧，佢每一個佢都試，但係冇一個人回應佢嘅，從來冇人回應佢，試曬咁滯咯。即係例如而家你見我呢個當有二十個人同二十個人傾過偈，佢二十個人咧都 send 嘢出去，二十個人都唔回應佢啊。跟住就入去 Facebook， 因為佢有 Facebook account， 佢入去 Facebook account 睇，其實喺 Facebook 裏邊好簡單，因為有包括即係有佢唔係做咗一啲 setting 係去做私隱啊，佢又自己 account 咧，咪基本上乜嘢可以睇到曬咧。但係因為佢實在太簡單，同冇乜嘢，亦都冇 message 處留低到嘅啊。咁啊，唯有咧，唯一一個可以跟進咧，就係跟進咩咧？就佢嗰個Google account 啦，係啦，究竟係邊個啦啊？同埋就係。里面那些 WhatsApp， 但是始终永远解释不到就是为什么 WhatsApp 没有一个人回复他呢。那他有一个问题，会不会你部电话根本坏了，你以为 send 了出去、其实是没有 send 了出去呢？ 是的是的，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 tick？ 有没有蓝色 tick？ 他们不是，他们试、他们试就自己，例如、我拿你电话来试，我 send 一个 message 给你、你的电话真的响了，有公仔穿了，跟住你回俾我啦，你回俾我系回到噶，即系我同你做实验。 但系嗰廿个人就咁啱，真系冇复过。 但喺原先佢有倾偈嗰啲，见到有倾偈，佢唔识嘅啲二十个人，即系其实唔止二十个，即系佢逐个试都冇一个人回俾佢。跟住佢觉得系咪本身部电话坏嘅，佢话攞你嗰个嚟试啦，就发现咗点解你会回到俾我，我 send 到俾你，你又回到俾我。嗰二十个人冇一个人睬我嘅，其实仲要二十个讲少咗，其实唔止。一个咁古怪嘅 case， 咁啊呢啲咁嘅 case， 我哋想唔入灵体数都唔得，系咪啊？即系焗住啊！我哋焗住，即系喺呢个情况真系， 即系解释唔到， 完全喺我哋喺科技上边系解释唔到啦。吓系冇，即系其实系冇可能咧，俾人盗用 account 太过短时间啦。呢样嘢就系、是、里边仲要佢所有嘢行白烂唔同晒，呢样嘢好即系好高难度，仲要所有人唔复你。任何人都唔 個機率係勁低嘅。 咁樣我到最後尾，佢就呢個電話，佢就掹咗張卡抌咗就算數。係啦，佢冇反正mon都跌爛咗，佢就抌咗就算數啦。嗱，跟住咧，阿 Vivian 咧，仲有一啲咧其他有戲院啊，聽講係咪 啊？係啊，戲院。 咁我哋一陣間最後一節同大家講下呢個戲院驚魂係點樣。 婴儿变鬼又是食粪便的鬼的其中一种，他们的本质和自变鬼差不多，不同的地方他们只会专拣婴儿的粪便，吸取其排出的热气，有时候连实体的粪便他都不会放过， 因为婴儿的粪便对于他们来说是上佳的美食。为什么？因为婴儿的粪便相对比起成人简单干净没那么复杂，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纯洁的美食。听我觉得他们好像很纯洁，但是其实他们有另外恐怖的一面。自婴儿变鬼，他们常常想起宿世的冤家，亲恨含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生前的婴儿都是被其他人所杀害，由于出了一种亲恨之心，他就会发下恶势去报复，连无辜的婴儿他都不会放过。如果你们身边有一种人是经常怀着怨恨的，他们很可能前一世就是这一种自婴儿变鬼，大家多多留意一下。 戏日成日睇噶啦，大家都啊咁啊睇，仲要睇阿史场戏都好好睇啦，实在系啦。咁啊，真真正嘅戏院睇戏啊，好似有一个都我曾经听过一个咧，同你之前啱啱讲俾我听咧，有少少近似嘅。不过咧，我觉得你呢个咧就趣味性大啲嘅啊，同观众分享一下。 咁我呢就其实之前呢就成日都贪平啦，咁就好鍾意呢去豪华戏院，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即係旺角有啲啦比较残旧去啦，咁我戏院嗰度啦，咁我自己有个人经验啦，咁我试过喺里面呢喺度影相，即係我真係諗住影下啊个环境原来係咁样㗎，即係我第一次去呢係发现有人会食烟啦，喺里面有人会摁摁脚啊，动隻脚喺前面张凳度都唔奇嘅，咁呢啲咁嘅即係戲院其實我真係第一次去啦，咁我嗰次呢就影咗張相呢，就唔知係咪真係自己嚇自己，咁啱未開場之前呢有個藍色嘅影呢喺我前面經過咗，然後我影完張相係有佢個樣嘅，但我一望佢周圍唔見咗嘅，跟住揾幾都揾唔到，啱啱我係喺個鏡頭裏面嗰個人喎，咁我就呢樣嘢真係解釋唔到啦，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插曲。咁另外一個戲院的一個經歷呢，就是我朋友跟我講的，咁佢就話佢女朋友呢就有個陰陽眼啦，咁佢就話佢見過即係佢同佢一齊睇一套本身一個普通嘅愛情小品啦，咁完咗成套戲之後呢，我朋友就問佢咦點解你做乜成塊面即係成日都好似面青口唇白，好似睇完套戲唔好睇咩，做乜咁樣，咁又話唔係啊，頭先你見面到其實前面有個人呢由開場到而家都喺度擰轉頭不斷啤緊我哋，是用啤字咁樣咯，跟住咁個 friend 就同翻我講話，我女朋友真係有陰陽眼嘅，成日講呢啲咁嘅嘢嘅，咁樣咯。 你話佢啤住嘅意思係有冇見得清楚話嗰個人啤住你嗰個人？佢係男性定女性？ 女性啊，女性， 女性 又係女性喎、 啊。女性， 我哋講咁多都係女性。 睇緊套咩戲啊？咁啊，話俾你聽。 佢哋係睇緊愛情片咯，但係唔記得咗。 唔記得咗邊套戲？係 啦，係啦。 睇愛情片。我想问呢当时佢啤落嘅时间呢，其实之前呢系咪倾紧偈呢？系咪倾紧偈呢？ 即系你讲我同我个 friend 同佢女朋友。 系啊，佢哋有冇倾偈呢？有冇骚扰到人呢？ 咁我唔知喎。咁如果佢话佢哋倾偈，我諗佢唔会同返我讲我哋当时有倾偈呀，即系我唔知佢哋当时系点样啦、但总之佢话佢女朋友完咗场之后就同返我讲话啊，有人啤咗我哋好驚呀，咁样即系咁样囉。 但即是你觉得你们的行为就不是你们去骚扰到人的、是吗？ 可能他们都 不知不觉，因为我的朋友很多东西说、那男仔是直情是自己自嗨都可以说了很多东西、我的朋友是可能他自己说的东西都可能忘记 了， 所以他都没有说回我听他当时有没有骚扰到人家、搞到可能鬼就这样望着他。 樣。因為如果你們是騷擾到別人而產生了這個這樣的問題、 嗯 啊即我所說的別人其實是說靈體、 嗯、 他這樣逼著你呢我覺得都是有時候 合情合理的即不要 說人呢人 被騷擾、啊、而去、而去逼住後面呢我經常見到看戲呢、 啊、 但是如果 靈體其實呢都一樣的即如果你們後面有人聊天他覺得不滿意他都會逼住你們但是你说如果没有的他逼住你们的原因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戏院里面有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真的事实 的。经常有人 说。经常有人说戏院里面有鬼。嗯、我现在都不是否定戏院里面是不是有鬼。最重要就是戏院里面有鬼呢、我就觉得是完全合理的正常的、 嗯。 但是我问题就是、你们没有做过事骚扰他嘛。我就觉得不可以去。去理解到點解只鬼會去、搞你哋、啊 嗯， 因為咧我所講話咧，我有一次咧就我有一個朋友所遇嘅問題咧，就有少少唔同嘅。佢個問題咧就係、是、因為佢睇緊一套咧就係、是黑太陽七三日，唔知有冇睇過？ 我聽過呢、這個。 聽過啦，就係、是、講一啲、日軍嘅。咁佢發現咧戲院裏邊咧啊有少少類似咧成個故事我唔講翻啦，就係、是、類似你哋咁樣嘅行為嘅。類似你哋咁嘅行為嘅，咁嗰個行為咧就係、是但係嗰個情況就係話嗰個啤住佢嗰個咧，其實咧就係、是、呢、日本人嚟。 嗯， 因為佢覺得套戲裏邊講啲劇情嗱，即係根據佢嘅描述啊，即係套戲裏邊講嗰啲劇情同埋嗰個靈體嗰、那個所知道嘅嘢啊， 嗯， 並非一個事實。 嗯， 我靈體就出聲啊，就話呢啲唔係事實。當然是用日文講啦，啊係咪真的我唔知啊，咁呢個我都係一個聽翻嚟嘅，即係我有一個朋友啊，咁喺一間已經拆咗嘅戲院，珠江戲院裏邊發生嘅，咁佢裏邊一個 case 咧就好明顯啊，就係、是、咁樣。但係如果你而家呢個 case 咧遇到嘅 case 係講緊係係咁樣發生咧，我就覺得睇下你哋兩位朋友要檢討一下，檢討一下究竟、嗯。他哋之間是做了啲咩嘢咩行為出嚟啦，係啦嗱，咁啊戲院我哋講完啦，我哋最後尾啊，我想聽埋你講翻你好似仲有一個係關於嗰、那個行山嘅， 咁我試過咧，咁有個朋友啦，咁就行山啦，咁佢咧就咁佢就中間咧有個意外發生咗啦，咁佢咧就咁佢就去咗個艇嗰度坐低咗休息啦，咁但係咧佢哋成班人咧就因為落緊大雨，咁就迷失咗路喎，咁佢哋同行咧有六個人啦，五個人就喺對面馬路等緊嗰一個人，因為嗰一個人係即係好攰，咁佢坐咗喺個艇度，跟住之後佢哋成班人就揾唔到路咧，點樣行？跟住之後咧，咁佢哋我唔記得咗佢哋係行緊咩山嘅，咁但係咧呢個一個人咧，咁佢就坐咗喺個艇嗰度嘅時候咧，咁中間有架汽車經過咗條路，咁五個人就喺呢一邊啦，咁一個人就喺呢一邊個艇嗰度坐咗喺度休息緊，咁佢就好清楚咁形容翻俾我哋聽咧，話當時有個女人咧行過嚟同佢哋一齊，佢就問個男仔。你哋做乜嘢啊？你哋咪迷路啊？咁跟住之後咧，嗰、那個我個 friend 就答咗佢話：係啊，做咩？我哋成班人都揾唔到路。咁於是個女人就教咗佢哋點樣行喎。咁跟住之後咧，但係嗰個女鬼係成身濕曬嘅，即係佢係坐喺個廳度，但係成身濕曬啦。咁因為中間有架車阻住咗嗰五個人嘅視線，咁嗰五個人咧其實係冇見到佢係同緊邊個講嘢，但係就見到佢係個口不斷口噏噏，即係個 friend 係自己喺度對住空氣講嘢。跟住之後佢哋最尾咧就佢聽完個女人講完之後咧，咁架車駛開咗啦，咁佢就過翻馬路去休息夠啦，咁佢行翻過嚟同嗰五個人講：喂，我知道點行啦喎，啱啱有個女人教我哋點樣行上前面。跟住佢哋五個人呆咗，嚇！你啱啱同一個女人傾偈，我哋望咗你勁耐，你休息咗勁耐，你都係淨係對住空氣講嘢喎。咁跟住佢哋嗰五個人就好驚啦，即係落翻山，即係啲人就講翻話：，哇！嗰日啊，邊個咪闖鬼啊？即係我哋個個都見唔到佢，又話佢同咗個女人講完嘢。咁跟住之後，佢就堅持話真係有見過一個女人係同佢哋教咗佢哋行點樣行咯。咁但係嗰陣時係有六對眼都望緊，係真係見唔到，即係。那五對眼見到是見不到啦，但是我的朋友自己就說見到，跟住之後呢他就說沒人信他那種感覺很慘，就這樣跟我說， 是 啊， 那你自己信不信？ 我自己半信半疑，其實我不明白人們為何要作個大鑊呃我的，即是如果他是真的說真的，他應該真的有他的理據，還有他可能真的見到他真的想告訴你，所以他才這樣說，他不會作一個東西無緣無故在那裡看看你是不是害怕，不會咯。 不是，你說得很合理，即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人呢，有陣時話見到鬼，佢點解佢無需要去做一樣嘢，即係特登講一個故仔出嚟。佢話嗱，有陣時咧，如果大家去玩啊，如果大家去玩嘅話咧，即係我哋自己即係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嚇，夜晚黑大家去玩下你啊各樣嘢咧，我覺得係合理嘅。嚇，即係有陣時人就會貪玩啊嘛。但係如果遇到一個咁問題，佢係冇需要嘅。係啊。几多岁啊？我想问嗰阵时。 哦，嗰阵时佢大我两年嘅啫，即系我谂我嗰阵时系二十，佢廿二到咯。 二十， 都 系廿二， 都系年青嘅时候嚟嘅。 系。年青嘅。 系啦系啦。 咁可能啊，而家唯有归咎咗一样嘢啦，就系年青嘅时候就系、是有啲小朋友啦，大家贪玩啦，去做呢样嘢咁样啦，吓好啦，因为今日嘅时间咧就有少少调动嘅问题啦，吓、本来咧其实仲有一啲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留到下一季啦，今季讲唔到噶啦，咁啊就我哋下一季咧就下次云来咧就听日仲有一集嘅，跟住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拜拜。 Radio 99.TV 开业三个月，得到各位听众踊跃支持，业绩令人鼓舞。本季度节目于2月28号圆满结束，下季将于4月4号开始。三月期间，只要各位会员推介任何一位亲友申请成为三合一套餐会员，可以即时获得超级市场现金券100元奖赏。详情请到 Facebook 官方网页 Radio 99.TV 浏览。暗黑10:30，4月回归，再度重遇你。